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九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4，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7:54，青海茫崖市发生5.3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启动，不少于20,000张冰雪公益体验券将免费向市民发放。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播出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54，在青海海西州茫崖市北纬38.95度、东经92.73度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据移动人口大数据分析，震中20公里范围内人口极其稀少，50公里范围内人口数约140，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排查。我们再来关注疫情。12月18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2月18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本土病例44例，浙江31例，其中绍兴市25例，宁波市6例，陕西10例，均在西安市；广东3例，其中东莞市2例，广州市1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浙江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新冠疫情爆发已经2年，美国正面临着又一个黑暗的冬天，在病例数急剧增加、情势已然险峻的情况下，奥密克戎变体肆虐可能令形势雪上加霜。美国总统拜登将于21号以奥密克戎变种为重点发表讲话。该变种正继续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迅速传播。据路透社统计，美国新冠住院人数上月激增45%，病例数跳增40%，以7天均值计算，平均每天新增12.3万例。本月新冠病例数继续激增。卫生官员、城市和州都在为奥密克戎变种的进一步传播做准备。根据早期研究，奥密克戎变体的传染力似乎远高于前几代病毒株，逃避免疫防御方面也更加灵敏。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截至目前，8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新冠变种，社区传播地区的病例数1.5至3天内就翻了一番。好，其他方面的消息。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昨天在北京石金龙滑雪场拉开帷幕，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本市群众性冰雪运动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开幕。 随着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拉雪舟竞速、雪地足球、射门等多项亲子互动趣味体验项目在延庆万科石金龙滑雪场开启。今年13岁的罗振环同学和妈妈是前来体验的60个延庆区家庭之一，两人同心协力在雪上木板鞋竞速项目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两个人的脚是共同绑在这个木板上 的 是吧？ 同时抬左脚或者同时抬右脚往前进，然后看谁最快，其实磨叽好一点就会很快。 平常儿子会参加一些冰雪运动吗？ 一般都是滑雪，我不太会，亲子活动很少，有这个机会也是一种母子沟通吧。 同时在雪场另一侧的初级道上，由多名专业教练向市民提供的滑雪公益体验课正在进行着。 摆放平，往前推一推，轻轻地往前推，保持好运动站姿，让它缓慢地滑下来。 现场学习的延庆居民孙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要滑的话确实就是不会很专业，而且也容易受伤，这种去听一下他们专业讲的如何刹车啊、拐弯啊这种的，觉得挺有用的。我就觉得这个运动不仅仅是只是一个奥运项目，而是大家都能参与的项目。